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10，立夏。北京阳沙，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丹麦首相拉斯穆森； 张德江会见丹麦首相拉斯穆森； 俞正声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 各地广泛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播出一起做有来有往的好邻居。 九部门印发意见，明确对社会智库实行双重管理。 北京市西城区打造红墙意识，融入干部群众日常工作生活。 我国北方地区遭遇今年以来最强沙尘天气。 武警森警部队持续增兵作战，全力扑救内蒙古毕拉河森林大火。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强调双方要开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型合作，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领域和方式。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指出，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仅符合我们各自国家的利益，也有利于推进中国北欧合作和中欧关系全面发展。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将2017年打造成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收获之年。 过去的几年呢，我们也是多次会面了，特别是去年，我们共同决定将2016年打造成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进取之年。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呢，过去的一年，两国的务实合作啊，也是有了积极的进展，特别是在人文交流方面。我们双方制定发表了联合工作方案，全面的规划了我们各领域的合作。可以说啊，中丹关系在新形势下健康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双方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划好中丹关系发展方向，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两国高层和各层级各领域人员往来，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民间交流，要以循环经济、节能环保、食品安全、农业科技、可再生能源利用、城镇化等领域为重点，开展高技术、高附加值新型合作，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领域和方式，要继续加强追逃追赃等务实合作以及社会领域交流互鉴，深化旅游、大熊猫合作研究和足球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要加强在联合国和北极理事会等多边框架内协调，拓展北极合作。 当今这个世界呢，应该说是经历着一些这个严峻复杂的变化，不确定因素啊，不稳定因素啊，是在增多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国际社会还是应该以团结合作来取代现在出现很多的这种冲突对抗，应该呢共同推动啊合作共赢为核心的这种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还指出，中国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愿与欧方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愿同丹麦等北欧国家加强沟通，推动中国北欧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拉斯穆森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在联合国维和、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08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长足发展。丹麦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双方基于互利共赢的广泛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丹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深入挖掘两国在医疗保健、食品、教育、文化、旅游、足球等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丹中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再上新台阶，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丹麦议会一道，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加强各层级友好交往，增进相互理解和互信。 积极开展法治建设、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立法经验交流，创造良好的务实合作法律和政策环境，积极推动地方和民间友好往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民意基础，不断为中单关系发展注入正能量。拉斯穆森说，单方愿继续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强立法机关交流，深化在文化、旅游、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高村正彦会长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俞正声表示，中方一贯主张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牢牢把握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重大问题，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希望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发扬传统，积极投身两国政界交流，为弘扬中日友好、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继续做出积极贡献。高村表示，日中议联愿继承优良传统，为促进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做出贡献。 新华社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和建团95周年之际，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不忘初心跟党走团员青年座谈会，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一天向青年学生发表的重要讲话。近两天，各地团组织也纷纷创新学习形式，广泛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 昨天，全国各地青年组织各种活动纪念五四青年节，请听报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辽宁大连第九中学举行主题为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入团仪式。92名初中新团员在校团委书记的带领下，面对团旗庄严宣誓。上午10点，河北省邢台市新世纪广场的献血车迎来了一支特殊的无偿献血队伍，开发区爱心志愿者团队，数十名青年志愿者集体参与无偿献血。 我这能用吗？您稍等。 爱心志愿者王威是第一次进行无偿献血，感觉很激动。 前两次来献过两次血都没有成功，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感觉特别开心，感觉今年的五四青年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在山东淄博，首家街道与驻地高校联合创办的社会工作站青年节当天正式成立。32名山东理工大学的学生来到工作站，做起了社工。淄博市张店区和平街道副主任王旭： 他们在社区里做项目、做课题、搞服务，深受居民的欢迎。 已有19年历史的中职机关支教扶贫志愿服务队，此时正在革命老区河北省平山县深山区开展智力扶贫。青年干部刘小青夫妇已和这里的师生同吃同住，生活了9个月。 我们要给他的是教授他的知识，给他力量，可能是崎岖的山路也能平坦一些。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早上8点，2000多名香港青少年和政府官员一起以升旗礼的方式迎接属于青年人的节日，这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之一。升旗仪式结束后，青少年代表以宣读五四宣言的形式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学习先辈为振兴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精神。16岁的刘振东和另外3名旗手一起被授予五四旗手荣誉。 很开心的，首先还有很荣幸可以升这国旗，因为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当代青年要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议论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文章强调，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也是青年人大有作为的时代。让青春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赋予青春以信念、以梦想、以奋斗、以奉献，当代青年一定能够创造自己的光荣，把无悔的青春刻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丰碑上。 2017解码一带一路， 请听第四篇，一起做有来有往的好邻居。采制央广记者刘飞、王毅。 大家好，我是央广主播王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不仅朋友圈里面各种合作各种生意红红火火，而且大家之间相互走动的越来越频繁了。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就是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 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 今天我们不妨就一起去几位邻居那里走动走动，串串门，来带上行李，我们说走就走。 我们流离忘返在北疆， 乘着歌声的翅膀，我们转眼就来到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畔。 俄罗斯是一个大的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那个乘火车从那个贝加尔湖到那个莫斯科到圣彼得堡。 中文说得如此流利的这位导游啊，是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大使告诉我们，自从2012和2013年中俄互办旅游年以来啊，这几年像我们一样到俄罗斯的中国游客占到了赴俄总旅游人数的第一名。 淳朴。 离开俄罗斯，我们一路南下来到老挝，要学汉语，如今在老挝啊，可以跟着收音机学了。 13日，共同签署了中老铁路项目协定。 多年的外语学习经验告诉我们，学累了就追会儿剧。 这个是华妃去前夜阁探望惠贵人，她是被禁足了，被皇上发现，然后她很害怕。好，准备。 可能得您吧，米坤拉靠背那前夜阁， 听着很熟悉吧？甄嬛还是那个甄嬛，不过呢，这是在老挝播出的老挝语版《甄嬛传》。其实不光是甄嬛、华妃，近年来呢，老挝语版的《幕府风云》《老有所依》《北京青年》等中国的影视剧已经成为老挝家喻户晓的作品。听到这首歌曲，您以为我到了哪儿了呢？其实啊，这是咱们中国湖南，有文化走出去，也有文化伴着歌声飘进来。在今年湖南卫视的一档音乐节目上，哈萨克斯坦男歌手迪玛希的歌声呢，就让很多中国歌迷所沉醉。而迪玛希从小呢，也有自己的中国偶像。 迪玛希说他来中国有三个愿望：第一，见成龙；第二，见大熊猫。这两个愿望。 同样带着梦想来到中国的还有埃及小伙艾哈迈德·赛伊德。2011年，他和两个宁夏80后小伙合资注册了一家公司，承接中阿图书互译出版、阿拉伯语培训等业务。此后呢，他成了宁夏第一个用自己名字买房购车的外国人。 如果我出差到别的地方，我说我要回家，那回家了他们就知道我要回银川，变成我的真正的是第二个故乡。 今年初啊，中国埃及文化年才在广州闭幕，而转眼间呢，就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了，我们又会有不少邻居要来拜访了。有来有往，好邻居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2017解码一带一路，我是王毅，我们下期节目见。 新华社消息，民政部、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统计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对社会智库实行分类登记、双重管理、综合监管，坚持扶持和规范并重，引导社会智库发挥正能量。 北京市西城区是北京的核心区之一，特殊的区位让这里的党员干部群众有了一份特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把这种责任和使命称之为红墙意识，并把红墙意识贯穿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央广记者季乐乐报道。 还要强化服务意识，在各项 五一小长假刚过，北京市西城区环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红墙意识为主题，在党员中展开学习讨论。中南海周边环绕着一道长约5公里的红墙，即使在这里也不可避免地患上了大城市病，违法建设、被街小巷、环境脏乱等现象层出不穷。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西长安街街道整合有限的资源，引入市场机制，推出了开放式街区准物业管理模式。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桑鹏飞介绍，市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 直接享受区域内的家政服务、志愿服务以及维老服务。 解决了一个地区啊资源再利用的问题，空间狭小的问题，特别是很多服务线上线下在一起叠加，让我们生活性服务业真正的更高端、更职业化，走入群众家庭。 自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城区始终坚持把践行红墙意识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西城区区委书记卢应川把红墙意识概括为三个方面：对党的绝对忠诚、自觉的责任担当以及工作中的首善标准。 把践行和不断强化红墙意识作为西城党员合格的一把尺子，作为西城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的具体体现，进而推动红墙意识成为全区的集体意识和自觉行动，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五月三号以来，我国北方地区遭遇今年以来最强沙尘天气，影响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在内的十余省区市163万平方公里。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请听报道。 北京市四号凌晨开始出现沙尘天气，能见度明显下降。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数据显示，全市绝大部分地区 PM10 浓度均超过每立方米1000微克。四号早上5点半，北京发布沙尘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晓慧： 那么我们预计这次浮尘天气的话，在夜间还会维持，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将会有5-6级的北风，那么阵风也会达到8-9级，大风比较大，所以还会出现一些局地的扬沙天气过程。 在河北张家口市，空气质量指数突破500，洒水车增加了作业频次。由于没有风，很多市民分不清究竟是霾还是沙尘。与此同时，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入春以来范围最大的一次大风沙尘天气，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 风越刮越大，哎呀，我们出来的时候都得做好这个防沙的准备，要不然顶着风的话，呼吸还有点困难。 中国三大沙源之一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出现近7年来最强的一次沙尘暴天气，部分地区风力达到10到11级，最小能见度小于100米。鄂温克族自治旗对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做出了临时放假的紧急通知。甘肃嘉峪关市酒泉市部分地区最大风力11级，酒泉市38个乡镇农作物受损严重，城市基础设施、工业企业等不同程度受损。经初步统计，直接经济损失约1亿元。目前，当地市政公用设施管理人员正进行清理并排查抢修，相关统计进一步核查中。 山东淄博通过铁腕治污，集中解决影响生态环境的各类突出问题，一大批环境难点重点问题得到解决，空气环境质量明显提升，蓝天数量2年增加90天。央广记者刘颖超、山东台记者姜文超、淄博台记者刘江帆报道。 不久前，淄博高新区被市级财政扣减了100万元的生态补偿金，起因是辖区内一家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超标1.5倍，被市环保局罚款100万元。企业污染，政府跟着挨板子，这是淄博市创立的环保双罚制，企业环境违法，当地政府按同等金额被处罚。淄博市环保局局长于兆春说，目的就是让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生态环保监管责任。 你如果是你工作干不好，叫你呢既丢了面子，还有丢了票子，你钱没有来，你得罚你钱。更重要的是，还叫你不保位子，我处理你，我叫你这位子你也保不住。 在淄博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监控室内，环保部门所有的环境在线监测数据与公安部门实现了完全共享。同时，环保稽查检查和公安联合办公，仅2016年就抓获216名环境违法犯罪嫌疑人。从2013年起，当地建立起生态环保调度会制度，市委书记直接调度环保。淄博市副市长刘荣喜介绍。 我们对区县实行每月一考核、每月一排名、每月一通报，强力推进行责制污、系统制污、铁腕制污、精准制污，并且做到持之以恒。 内蒙古大兴安岭毕拉河林业局北大河林场特大森林火灾有望今天实现全线合围，请听央广记者孙重峰、张博洋昨天深夜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发生特大森林火灾的大兴安岭北大河林场火灾现场，现在是晚上8点，我前面的这条蜿蜒的河流就是毕拉河，三台橘红色的装甲运兵车正在临时开辟的渡口实施兵力输送。武警呼伦贝尔森林支队参谋李宁介绍，他们抓住夜间气温低的有利时机，把600名兵力和装备及时出送到火场一线，连夜实施扑救。 离这个火场呢就有7-8公里，普通的这些运兵车呢根本过不过去，但是他们是履带式的，对于这种河流呢它是能够涉水的，只能通过3台装甲车向火场最取接近的运送兵力。 在火场一线指挥扑火的武警森林部队副司令员郭建雄少将表示，因火场出现7级大风，引发部分火线复燃，直升机也因气象原因无法实施兵力投送和吊筒灭火作业。 突遇大风极端天气，火场北线部分地段出现了复燃，南线呢个别的断续火线也出现了连续燃烧的情况。 郭建雄表示，目前火场扑救总人数已达9000多人，5号晚上火场有望实现全线合围。 如果不遇像这样的极端的大风天气，我们所有的参战兵力都会抓住风力减弱、温度下降这样一对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攻险段打火头，有望对南北两线实现战术合围。 内蒙古包头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大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树立起志愿者之城、德润路城、文明包头等响亮品牌。请听央广记者金建军、包头台记者傅立的报道。 周六一大早，30多名巾帼义工来到位于包头市昆区的康乐养老院，这是他们定期开展的走进养老院助老爱老活动。今天他们来帮老人们理发，给老人们包饺子，义工从爱乡。 就当自己的父母吧，人老了太不容易了，反正多给他们点爱心呗。 以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全国各地支援包钢建设为标志，志愿服务成为包头道德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市民的思想行动自觉。从城区到乡村，从单位到家庭，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成为包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包头市文明办志愿服务处处长任海新：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呢，不仅仅是物质文明，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这种精神文明。这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城市的温暖，人人呢我们互相的关爱，这才应该是我们这个城市文明的最终的一个体现。 现在包头市已经拥有38.3万名注册志愿者，1500多支志愿服务组织，推动90%的社区建立了志愿服务站，并经常性的开展活动。包头市连续4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葛连玉： 今后我们仍然把文明城市创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牛鼻子工程，把精神文明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顾颂芬让歼八鹰击长空，采制央广记者潘毅。 1969年7月5号，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高斯歼击机歼八飞机在沈阳首飞成功。站在跑道尽头的一辆卡车上，歼八副总设计师顾颂芬手里掐着一块秒表，还在紧张地测算飞机的滑行时间。 飞机很安全地下来，所以我的心情也很高兴。 1956年8月，他和徐春寿等人一起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112厂飞机设计室。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们几乎从零开始完成了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一。1964年，歼八飞机的研制被提上议程。 那么设计什么样的飞机？要这个飞机比米格21看得远，第二个呢一定要留空时间长，第三个你必须是爬得快而且飞得快。 歼八的顺利上天只是第一步，首飞成功后，新的难题已经摆在了顾颂芬的面前。歼八随后的5-6个起落中，每当飞机速度达到马赫数0.86，都会产生强烈的跨声速震动。顾颂芬亲自参加了高速风动飞机模型油流试验，最终被研究人员戏称给歼八穿裙子，也就是加长飞机的尾椎，外圈加上环形整流罩的方案，解决了抖震的难题。 我说首先要看那个震动的发源地在哪儿，在那个水平尾跟后机身连接的地方 就按那个区域做了个整流罩加上去。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我国将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六部委规范地方举债融资，严禁利用 PPP 等变相举债。北京廊坊共同签署卫生合作框架协议，请听报道。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近日发布通知称，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2017年1月1号至2019年12月31号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刘晓兵： 他就是为了进一步激励中小企业加大这个研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所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大它的扣除比例。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近日，六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通知明确，地方政府参与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项目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损失，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方承诺最低收益。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决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 PPP 本质上来说是共同承担风险，共享收益。如果 PPP 不再是共担风险，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另外一种形式，地方政府还需要为这个债务来买单，这个是和我们的预算法是不符合的。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为疏解北京就医压力，昨天北京廊坊共同签署卫生合作框架协议，今后北京廊坊两地将建立长期稳定全面的医疗合作，疏解北京就医压力，提升河北医疗水平。协议中还涉及与首都儿研所合作共建儿童发展中心，与北京佑安医院合作共建廊坊市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心等多个深度合作项目。廊坊市妇幼保健中心书记张小斌： 一方面呢，老百姓看病不用去北京了，另一方面呢，提高廊坊全区儿科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做大做强廊坊儿科。 央广记者杜震，廊坊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中国作协深化改革方案》，明确了中国作协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方案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 中共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5月3号选举张庆伟为省委书记，陆浩、陈海波为省委副书记。 中央文明办昨天在江苏南通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发布4月中国好人榜，95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在回应朝中社有关言论时指出，在对待半岛无核化问题和发展中朝关系上，中方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我们希望其他有关各方也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今年最强沙尘来袭，记者直击立夏日风沙起。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于芳，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